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四章，相逢恨晚。山下，展昭侧着脸，似乎是在听什么。微微挑起的嘴角显得心情不错，庞太师也跟着侧过脸。 展护卫，听什么呢？山风好听？ 好听啊，透着一股子精明。 太师听得一头雾水，这山风还能听出精明来啊？公孙打发走了县太爷，牵着小毛驴继续往山上走，边走还边往山下望了一眼。他原本是想再看一眼包拯，这位清官名声在外，他倒是有兴趣看看他怎么破这案子。只是公孙一眼却看到那红衣年轻人对他挑了挑大拇指。公孙微微一愣，轻轻摸了摸下巴。 包大人身边果然有能人呐。 等公孙他们进了城，展昭对身后已经排成了一排的人马一招手， 上山。 于是出巡人马浩浩荡荡上了山。走到半路，庞太师走不动了，各个衙役官兵都苦哈哈看着展昭，那意思就是不能背他呀，看这重量少说200斤。最后展昭无奈了， 太师，你怕不怕晕呢？ 晕什么呀，已经晕得不行了。 那好。 展昭伸手一提庞太师的腰带，纵身一跃，众人就见他跟一只燕子似的嗖一声跃上了半空，然后落下，稳稳落在了山顶的城门前。庞太师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等太师终于清醒过来，包拯他们也到了，众人一起进城。包大人进入城门，发现并没有官员来迎接，倒是街道干净，买卖挺热闹，还有粥铺药铺在救济穷人，嘴角便挑起了几分。当然眼力好一点才能发现，但是庞吉不乐意了。 这什么县官，这么不会做人，都不知道来迎接迎接。 包拯白了他一眼，带着众人往县衙去。展昭四外看了看，一眼瞧见了前边不远处的客栈门口，伙计牵着一头可爱的小毛驴往后边走。 大人，我想四处看看。 包拯点了点头，他对展昭极欣赏，这孩子别看年纪轻轻，人畜无害，笑得可爱，但那满肚子都是主意啊，从来不吃亏，还特别会办事儿。自从展昭来了，他包拯就只对着他点头，从来没摇过头。上酒啊！离开浩浩荡荡的队伍，展昭进了客栈，庞吉此时又凑到包拯身边。 展护卫是不是饿了呀？ 他自然有他的道理。 那老包，你老实交代。 交代什么？ 你对展昭特别好啊。我问你，他是不是你儿子？ 包拯盯着庞吉看了半晌，突然张嘴狠狠地啐了一口。 我呸！ 太师郁闷地抹了抹脸上的口水。 不知道黑会不会传染的。 展昭晃悠着进了客栈，底楼扫一圈没有，就上了二楼。果然一眼就看到公孙和小四子正坐在桌边点菜呢。小四子一眼瞧见他了，展昭跟他对视了片刻微笑。小孩大多是很敏锐的，能感觉到别人的善意或者恶意，展昭的笑容逗笑了他。公孙点完菜低头，就见小四子对着楼梯口笑呢，便也抬头一看。 公孙看到展昭时就觉得眼前一亮， 好精神的年轻人，温润的感觉真特别，如同美玉却不掩锋芒。 展昭自来熟，径直走到桌边。 这书生真特别，斯文中还似乎带着一些江湖人的随意，不过看得出来应该是性格使然，不是因为会功夫，和小娃娃配在一起顺眼。 在下展昭，一起坐。 原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南侠客。 自我介绍了一下，公孙让伙计加副碗筷，展昭又点了几个菜，十分大方的请客。几句话彼此就熟络了，边聊边吃，还喝了点酒，颇有种相逢恨晚的感觉。酒楼里热闹，酒楼外面也不冷清。包拯和庞吉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刚刚进入县衙，另一支浩浩荡荡的人马也进了城。看着这么多带着大刀披麻戴孝缠着黑纱的江湖人进城，四周的路人都紧张了起来。楼上有不少人围观，展昭也探头出来看了看，一眼瞧见了走在队伍最前面沉着脸的刀行风。展昭微微皱眉，刀行风成名30载了，此人从一个无名小卒到如今的刀盟盟主，绝对不好对付。刀行风手下除了被灭门的断刀门之外，还有13个同样大小的门派结成刀盟，势力庞大，而他的刀法也不容小觑。展昭虽然没跟他交过手，但听说此人善用快刀，人如其名，刀行如风。刀行风走得很快，那架势像是要朝衙门去的。展昭想了想，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，看向公孙 先生。 展兄赶紧回衙门帮忙吧，我们爷俩就住着客栈里，有缘再聚。 一定。 说完，展昭也不下楼，而是上了房顶，直接赶往衙门。公孙和小四子吃完了饭也下楼了，公孙让小四子在门口稍等，他到后头去牵毛驴过来。小四子在门边乖乖站着，就看到不远处一个姑娘坐着正哭呢。小四子瞧着姑娘有些眼熟，一想，貌似是刚才楼里卖唱的姑娘，展昭还给着她一块银子呢，姑娘挺开心的，怎么转眼就哭了呢？ 姐姐，你为什么哭呀？ 小姑娘抬头看到小四子，擦了擦被泪水和手上的污泥弄脏的脸，有些惊讶。小四子拿出帕子给她擦脸。 干嘛哭呀？摔跤了？ 刚才那位公子给我的银子，我准备给爷爷买药的，可是被两个地痞抢走了。 啊，这么坏啊！ 小四子似乎不满，不过他摸摸身上也没钱，想着待会儿等爹爹来了跟他要点钱给这姑娘。正想着，一只手伸了过来，小四子就看到一截白色的衣袖，面料考究，还有一只白色的好看的手。男人的手不粗不细，骨节分明，干净匀称。小四子赞叹这只手好看的同时，一锭银子放在了姑娘手里。小姑娘抬头，眼前却没人，小四子赶紧回头揉揉眼睛。 是幻觉吗？ 转身那一瞬间，小四子好像又看到刚才山路上飞的那片云。等公孙回来，见小四子和一个姑娘大眼瞪小眼，有些不解。这时候不远处突然有两个地痞跑了过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姑娘面前。小姑娘一惊，赶紧收起银子，怕又被抢了。但仔细一看，这两个地痞一会儿没见，怎么变样了？ 姑奶奶，银子给您。 地痞乖乖将刚才抢到的银子还给了姑娘，小姑娘拿着银子发呆。 姑奶奶，让我给您做牛做马一个月照顾爷爷吧，拜托了。 公孙瞧了半天，歪了歪头。 哎呀，这刀斧镇民风淳朴啊，地痞都这么热心。 不远处的一座酒楼二楼之上，一个穿着紫色长衫的贵公子站在窗边摇了摇头。 何必为个不相干的丫头费这些力气？ 身后不远处，一个白衣人正好推门进来，也不知道听到了还是没听到，走到桌边拿了一样什么东西，转身又走了。紫衣人无奈叹了口气， 真冷啊，都不理人。你什么时候笑一笑，天上是不是会落红雨的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